在 Kelly 的遺骸被發現的同時，警方亦都在附近找到很多跟他有關聯的物件，包括一條短褲、 T 恤上面的字、毛毡等等。而另一方面，亦都找到不少懷疑是來自 Casey 住宅的物件，包括裝屍體的垃圾膠袋和洗衣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物證，就是牛皮膠紙。 戒印验尸官发现 Kelly 口鼻的位置遗留了一些牛皮胶纸的痕迹，这些胶纸和 Casey 住宅里面的胶纸是一模一样，而更加巧合的是胶纸的内侧有一个心形的贴纸，款式又和 Casey 家里面所找到的相近。那是代表什么呢？控方当然不会错过这一张黄牌，誓要将头号嫌疑犯，也就是死者的妈妈 Casey 绳之于法。但你辩方又是不是没有还击之力，会败在这件杀手锏之上呢？ 好了，继续今天这一宗重点奇案，就发生在2008年的这个佛州，我们叫做他妈的杀女案， 即是关于他妈事的。 是的，刚才听到或者上半场听到，就其实在这个骸骨呢，属于 Kelly 的骸骨附近就找到很多证物的，包括有再數一次啦，有啲乜啊？有呢一個毛毡啦，佢嘅衫啦，佢嘅褲啦，咁咧仲有一個垃圾膠袋。其後發現咧，佢屋企咧用同樣款式嘅垃圾膠袋嘅， 差唔多嘅啫。垃圾膠袋 係啦。咁另外laundry 嘅嗰個叫做洗衣袋啦，洗衣袋又係發覺屋企嗰個洗衣袋又係嗰個款式喎，咁樣咁亦都可以，你可以話係 喺附近都係嗰間洗衣店啦， 都係可能都係大家可能家家人都係用嗰啲添。咁啊最特別啦，揾到個牛皮膠紙咧，就黐咗喺嗰個頭骨呢個位置附近咧，就有條用剩嘅膠紙，咁應該俾個13嗰個圖片大家睇下先，13。咁啊見到咧嗱，係好。很零碎的一個即係膠紙的殘骸啊，殘跡喺度啊。咁啊，呢個牛皮膠紙咧就喺呢個口，即係嗰個骸骨嗰個頭骨啊，呢個口同鼻附近嗰度咧就揾到黏住咗喺度嘅。咁啊，呢個膠紙就特別啦。咁啊，發現咧佢屋企咧又用呢一個牛皮膠紙喎。咁而且咧嗰個牌子咧，據聞就比較。即係罕有啲嘅，即係譬如我哋屋企揾，如果你揾到絲膏膠紙，可能都用絲膏啦，個個都好多人都用絲膏。如果你揾到有個牛記嘅，咁可能真係少有喎呢個，咁就發現咗係都幾特別嘅牌子，咁吻合喎。咁而且咧嗰個膠紙咧就黐喺呢個位喎，咁啊到上庭嘅時候，控方咧就梗係話啦，加埋你個車裡面有哥羅芳嘅物質喎，咁啊好順理成章嘅古仔出咗嚟㗎啦，就係咧。有人咧就用呢個哥羅芳去焗死自己的女兒，再用呢個牛皮膠紙咧就係封住個口，令到佢窒息嘅。 即係 咁係咪好順理成章咧？ 有人咯，但係問題就係嚟啦。究竟呢個人係邊個先？呢個人可以係一個完全冇出現喺呢單案，即係完全唔知嘅一個第三者都有可能嘅喎。甚至有好多人咧嚇。究竟呢個人係邊個咧？係咪咁樣就可以證明係佢阿媽咧？ 不過咧就除咗嗱，頭先又講到話心形嗰個貼紙，我哋一陣先講。嗱，首先講下究竟呢個膠紙係幾時貼上去先？呢個係好緊要 啊！同埋好似冇揾唔到 DNA 嗰啲任何物質喺上面。 係啦，嗱呢一度 得意嘅呢度， 呢一度就咁講嘅，就係話咧嗰個控方就話咧一口咬定就話你係即係用嗰個膠紙就喺佢生前嘅時候就貼咗上去啦，令到佢窒息啦。咁但係辯方咧就唔係咁講喎，佢點講咧？佢就話。佢咧就係喺佢死咗之後腐化咗之後咧，先用呢個有人咧就先用呢個膠紙咧就係去貼喺呢個位嘅，做咩咧？就係防止咧嗰個 下巴跌落， 下巴跌咗出嚟嘅。 點解要防止？ 但 係 個動機喺邊度咧？ 係咯， 係咯。 咁動機佢又冇講啊，但係如果你咁樣諗嘅時候，又好似有個有人有個良好動機，又係咪要佢即係屍骨 要完好咧，令到佢唔好咁俾野狗擔走啊，或者點咧？ 呢個冇意義㗎。如果你要屍骨完好，你唔抌喺郊外，咪屍骨完好咯。 你撞 即 係 揾個窿撞佢，咪唔會俾狗擔走咯。 嗱，但係邊一個做都唔係最緊要，最緊要就係話，即係佢哋可以否定一樣嘢，就係咧喺佢食啊，係啊 ，K D 死之前咧，係呢一個女被告用呢一個牛皮膠紙去封佢個口令去死嘅，即係佢可以否定咗呢樣嘢先。 其實即係佢講啫，我又覺得冇辦法，即係其實冇辦法證實同埋否定，因為呢個屍體已經係嚴重腐爛，得翻棚骨，所以根本驗唔到佢死因。佢死因係乜嘢都唔知道，係咪真係有窒息過咧？都唔知道嚇，佢定係用其他原因咧？即係佢死，佢窒息未必係令佢致死，但係問題佢有冇窒息過都冇人知道。根本就而家就大家攞住啲證據咧，就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啫嚇。 但係 Maria 頭先你話啦，即係其實有啲嘢就對呢一個辯方好有利嘅喎。 嗯， 係點樣咧？即係嗰個譬如 DNA 嗰個 係啊，即係佢講話其實根本就上面係驗唔到有指模， 即係喺個膠紙上面， 係冇呢一個被告 指模。 仲有一點咧，就係嗰個膠紙上面係冇阿 Kelly 嗰個 DNA 嘛 ，DNA 嘛，咁 點解咧 ？Kelly 即係冇嗰個小朋友嘅， 佢明明黐住喺個鞋骨上面嘅， 然後又冇阿媽咪個指模，咁點樣突然間空降落去喎？ 即係嗰個指模嗰樣嘢，又令我諗起嗰單最轟動嘅案件徐步高啦，即係佢聲稱係揸住一張牛皮膠紙包住嘅槍柄嘅槍，開咗幾槍啊嘛，咁但係嗰支槍柄上面都係冇佢指模嘅，咁我問過一個專家就話。佢係可能驗唔到指模，可能會吸，反而係唔會黐到指模喺上面嘅喎，反而 有啲汗啊， 有可能嘅喎 咁即係有指模都唔代表乜嘢，冇指模亦都唔代表乜嘅可能。 咁如果有指模喺呢塊膠紙上面咧，咁就起碼確切佢阿媽係即係掂過呢張膠紙啦嘅，即係個動機同埋嗰個可疑程度高好多啊嘛，係咯。 係啊， 最慘係點解冇 DNA 啊？個小朋友個 DNA 都冇，因為個小朋友其實我哋發現咗喺個鞋骨上面，應該都會揩唔到 DNA 咧。 嗱，就呢一個牛皮膠紙呢一個。牛皮膠紙之謎啊！咁我咧就揾阿 Doctor Bear 咧，都即係睇下佢意見係點嘅，睇下呢個專家嗰個第三條啊，準備下先。咁啊就聽下阿專家證人咧，阿 Doctor Bear 咧佢點樣睇呢一個牛皮膠紙嗰個啟示啊？咁我自己其實就都覺得係即係好奇怪嘅，就係話咁如果即係其實無論係咪即係其實生前或者係佢死後。佢貼上去係咪其實都會即係有嗰個 DNA 嗰個證據喺度咧？但係點解會乜都冇咧？不過首先聽咗阿 Doctor Bear 點講先。 如果你死前你有跟住一路腐化，咁嗰塊紙就算你話本身佢黐唔到啲皮嗰啲細胞啦，不過一路腐化一路嗰啲思想又好嚇，一路啲血水又好，你點都會浸濕咗嗰張紙啩。如果係咁，就應該係嗰張紙你點都嗱，你做唔齊嘅 DNA 唔出奇。你話完全冇 DNA 咧，咁又係騎呢啲啦。 即係咪可能都有機會真係喺佢即係屍體根本係腐化咗之後，佢黐上去嘅咧？ 先擺上去，不過腐化咗之後擺上去，其實你都有機會都染到有 DNA 嘅一啲骨啊，你都唔係話你洗到乾乾淨淨嘅嘛，其他嘢係咯，應該有機會睇到嘅啦。 好， 嗱，你話幾奇啦，係咪一個？好懸疑啊！ 真係冇理由冇 DNA 嘅喎，真係即係冇指紋都仲可以有得即係解釋得到，但係冇 DNA 真係好奇怪喎。 所以咧，即係現場嗰啲法證專家咧，咪有啲即係佢有啲叫做可能少投訴咁啦，即係話，其實我都有時覺得嗰啲證據咧，都唔知係咪有人咧，即係 擺上去 插裝嫁禍啊咁樣，即係話呢啲其實都唔係少見㗎啦，咁樣即係會講啲咁嘅説話。即係對於嗰、那個即 係咁係，我哋深埗深案都發覺原來咁大單案都 原來咁流嘅， 係一樣會擺嘢喺度。 黐線㗎真係，即係你以為咧會大家好即係好嚴密咧，即係對於大案喂咁多人及住，一唔敢出啲龍溜啊，佢就係出龍溜。 咁但係擺，如果即係如果真係有人插裝嫁禍，即係警方啦，佢意思係嘛？如果有警方即係插裝嫁禍都幾低。 低能，即係其實你發現到有即係哥羅芳去焗暈個小朋友得啦，唔一定要有膠紙喎。呢個世界其實小朋友好易焗暈咗，你擺喺手嗰度揞佢兩下， 佢唔係死啊嘛，焗暈咗 都即刻暈都會死㗎啦。即係佢暈咗之後， 你用幾多份量？ 如果佢暈咗之後，你要焗死佢，要攣死佢㗎，即係唔係繼續焗住佢啊嘛？你揾張膠紙唔會焗死佢，我試下貼張膠紙喺度都唔會咁易死㗎。 即係或者其實用手 係啊，用手都得㗎啦，或者用毛巾啊，或者係頭先佢講啲毛氈啊、地誒嗰啲嘢咪已經搞得掂，使乜用張？ 都得㗎啦，其實。 即係有人即係戇居居擺張膠紙內都幾低能。 係，咁同埋但係如果即係你係為控方嘅話，哇幾大都攞呢個嚟即係拿住呢個證據㗎啦，我冇理由嘥咗佢㗎嘛。 但係呢個證據似乎真係冇乜力㗎啫，即係因為乜嘢證，即係都唔代表係有人使用過。 咁另外又奇怪喎，最騎呢就係話點解嗰個膠紙裏面頭先所講啦，即係膠紙嗰個內側咧，即係本來應該貼住個皮膚嗰個內側，竟然有個咧即係心形嘅貼紙喺度啊！ 咁個膠紙中有貼紙， 係啦，貼咗個心形貼紙喺度。咁但係嗰個心形咧，就發現佢屋企咧又真係有啲咁嘅。其實我屋企都有呢啲咁嘅膠，你有冇㗎？ 梗係有啦， 實有啦，就媽咪 獎俾小朋友咪做得，做得乖獎你。係 啦，我留翻嚟獎俾艾力力嘅，本來諗住。 我從來未見過啲眼， 因為你仲未滿意啊，令我。 唔係啊， 你唔值得獎勵咯。 係啦，下次吸只豬俾你咁啊。 算啦，我要現金算啦，唔好講咗。 咁咧就所以其實當時就揾到佢屋企咧就有一啲咁嘅心形嘅貼紙嘅，咁啊俾大家望一望係咪真係有先嚇？咁就呢個第十九嗰張相啊，十九嗰張相咧發現佢屋企咧就有一 pack 呢啲咁嘅心形貼紙，不過其實佢喺個成個盒裡面咧，佢仲有好多其他貼紙啊，即係你都唔止心形啦，我有好多嗰啲有星啊，有小 星啊，有呢個心形貼紙又代表啲咩咧？其實？ 咁就係話咁巧咯，你點解會又有個心形貼有心形貼紙喺你屋企咧？嗱，但係咧就辯方就話嘅，其實嗰個心形咧，嗰個大細咧就同你嗰啲貼紙唔同嘅。咁而且發現咧，佢屋企嗰扎貼紙咧就有一個唔見咗，但係咧就發現佢另外有一封信咧就 貼咗上去 十九個二十嗰封嗰幅相，就發現咧佢另外有一封好舊嘅信咧，上面咧就啱啱好貼咗一個心形嘅貼紙，就係喺嗰扎貼紙嗰度甩出嚟，即係 其中一個 搣出嚟。咁即係話，就算你見到有一個消失咗嘅嗰個唔係貼喺呢個牛皮膠紙上面嘅，貼喺呢封信上面嘅，咁即係。點樣都證明唔到係。 其實嗰個牛皮膠紙同埋嗰個心形貼紙，基本上都證明唔到啲乜嘢嘅喎。即係就算真係喺個屍體上面發現咗，亦都證明唔到佢係用呢樣嘢嚟即係整死咗。 唔 係， 佢想多一樣證物就話係喺你屋企度拎出嚟嘅，即係肯定唔通佢唔通阿 Cindy 同阿 George 做嘅咩？呢個即係動機好低啊嘛，同埋冇證據係佢哋做啊嘛，咁啊得你 case 一個。 咁但係因為呢個細路女本身就住喺嗰間屋㗎嘛，佢喺嗰間屋嗰度有啲任何嘅證物帶出嚟有幾奇。 其實又好合理。 個問題而家係邊個去殺咗佢啊嘛？即係咁頭先嗰一紮證物咧，基本上就完全係同邊個殺咗佢係冇關係嘅，真係。 所以其實咧都係你好似心抱心望咧，都係大家鬥曬冷啫嘛。有啲乜嘢喂？我覺得 手套 係啊，全部拎曬出嚟睇下你陪審團。 但係心抱心望都有樣嘢，譬如嗰個手套啦，即係佢個 size 係一個重點啊嘛，係咪？ 咁嗱，我哋上次都話你嗰個 size， 咁佢。佢大只要大過走隻手，佢已經帶得入噶咯喎。 即係嗱，咁嗰個就起碼一個比較重要嘅證據。但係喺而家我哋見到呢單 case 上面，見到嗰啲所謂一紮證據， 即係好 fragile 嗰啲證據，好似脆弱嘅， 冇乜用嘅喎。 但係同埋嗰個手套係製造個戲劇效果嘛，陳俊，即係你一戴落去，哇，戴到啊，實係你就咁樣。你陪審員已經 Cinderella， 我都未諗到係唔係嘅時候，即係可能將其他嗰啲零碎嘅證據咧抌埋一邊啊。即係你已經覺得係佢啦。所以其實就係話變咗。啊，唔係佢帶唔入，帶唔入就覺得唔係佢啦。 所以我話喺呢一單 case 裏邊，而家我哋見到嘅所有呢一紮證據咧，全部都係冇乜力噶。只不過係話咧，好可疑，好可疑，但係幾可疑都好咧，嗰啲證據都證實唔到係佢阿媽去殺死個小朋友。 咁其實咧，嗱， 甚至小朋友點死根本冇人知喎，而家 係。咁不如我哋聽一段嘢就係話咧，即係其實當時咧呢個。辯方咧就好努力咁去諗下，究竟我點樣去說服到啲陪審員噶嘛？咁我哋預備個片一先，咁咧就話當時咧其實呢一個控方咧嗰個律師啊，即係出盡法寶噶啦，俾佢咧整合到三個原因、三個理據出嚟，就證明到咧阿 Case 咧先至係呢個真正嘅兇手嘅。我哋俾大家睇一睇先。 First, we know from observational studies.From experience, that it is a red flag that when a child is not reported immediately to authorities, either with an injury, that's something we look for foul play. This child from history was not reported for it a long time. The other thing that makes it a homicide is that the body was hidden. A child's body is thrown out, hidden in a field. We know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we look for when we are looking for a homicide. Also, it's often found that these bodies are in, not always, but closed containers, a suitcase or a plastic bag like this child was. That, again, is from our experience from observational systematic studies, a red flag for homicide. And the last, besides the delay, besides the being found in a field decomposed, would be the duct tape, somewhere located on the lower half of this face. There is no child that should have duct tape on its face when it dies. 好啦，簡單翻譯下先嗱，咁佢 英文台添，突然間嚇， 英文台嚇，跟住我哋有呢個翻譯服，有翻譯服務嘅嗱。呢個律師咧，佢就話佢能夠證明到咧，佢係他殺啊 ，homicide 即係他殺啦，即係唔係自殺啦，首先啊，一定係他殺，俾人殺嘅。三個理由，第一就係、是有人咧就係隱瞞咗呢一個女孩嘅失蹤，係、即係延遲咗報案，咁、一定係有啲警棍啦。第二個理由咧就係、是。有人將佢的屍體收埋咗誒喺個荒山野嶺，而令到佢腐化。一定係有啲警棍啦，所以唔係點解要咁樣做呢、第三就係咧喺現場咧就發現咗個頭骨上面咧就有呢一個牛皮膠紙，就相信有人咧就係想令到即係呢個女仔咧就係窒息致死嘅，最後令到佢致死嘅。咁佢就呢個三個理據去證明咧佢阿 KD 嘅死咧係他殺。而且咧，即係個兇手就係阿 Casey 呢個女被告啊。但係咧，佢最慘咧，佢證明唔到佢點死啊。 其實我覺得呢個 佢講唔到個方法， 呢三點 佢講唔到個真正嘅死因係乜嘢。 一來因為 已經發生咗嗰樣嘢噶嘛，係咪？ 因為驗屍冇辦法證實佢係咩死因咧，所以大家唔可以憑個死因再去猜度啦。咁佢頭先嗰呢三點咧，基本上係完全冇力噶。 係啊，所以辯方 第一個他殺已經唔成立噶，因為佢係死咗，你點知係他殺咧？或者佢係意外死咗？ 自然 係有人隱瞞呢、這個肯定啦，因為佢唔報警咁耐已經係隱瞞，但唔代表係他殺噶喎， 係啊，學你話齋，可能係自然死，然之後有人去為咗處理佢嘅屍骸。 即好似我哋香港嗰單嘢，佢聲稱係個 B B 即係突然間睡夢中之後死咗，跟佢唔識點樣處理，於是乎就即係搞咗一大壇嘅故事出嚟，即係呃人啦咁樣。 所以其實都係幾唔穩陣，我覺得佢。 其實完全三點係冇關係喎，係啊，即係吹就咁吹，所以最緊要有氣啊！即係做嘢嘅時候，最緊要嗰個氣咧係夠啊！即係受過氣嘅訓練咧就著數啲啊。 咁但係即係所以係咯，最慘就係佢即係一味係強調。佢係他殺，而且咧就根據呢三個理由證明到，即係阿被告好有可疑，咁但係就係究竟佢點死啫？你都講唔到出嚟啦。 即係點死？我諗永遠講唔到，因為個驗屍都冇辦法知道啦嘛。 即係你個死因根本就 我諗冇人講到，即係除咗即係真正殺佢嘅兇手，或者見到佢點樣死嗰個人之外，根本冇人會可以講得到噶啦。 咁另外嗱，其實控方咧亦都好落力咧，咁佢咧描繪呢一個阿 Casey 嗰個性格同埋佢個人格啊，即係你要證明到佢有個動機嘛。我成日都話你要做呢件事一定有個動機啦。咁佢咪諗個動機出嚟咯？佢動機咧佢就話，即係因為咧發現咗阿 KD 死咗之後咧，其實呢個 Casey 咧就不斷咧即係喜愛夜蒲啊，真係。咁成日咧見到咧就佢咧就俾人影到啦。佢喺啲譬如超級市場買嘢買得好開心啦，或者咧喺一啲 party 嗰度咧就喺度狂歡啦。咁有啲相嘅24啊，睇一睇先。咁啊見到有啲狂歡派對嗰度出現啦，咁就喺度咧完全咧冇可能係即係為咗死咗個女兒傷心啊。咁點解佢咁開心咧？ 究竟佢會唔知個女兒死咗咧？ 唔知個女兒死咗都唔會咁開心係咪？應該喺屋企愁緊嘅喎，或者周街 玩緊佢。我覺得佢可能係咪逃避緊啲，即係唔理啦，唉，橫掂都死咗咯， 咁我仲可以做咗啲。 即係會唔會嗱？即係如果我哋有假設，即係話都係即係嗰個檢控官都係老吹啫，咁我又不妨老吹下。 即係 咁可能佢知道某一個朋友係帶走咗佢個女嘅，咁佢 suppose 嗰個朋友係同緊個女一齊嘅，咁佢根本知道個女喺邊啊嘛，佢咪唔擔心咯？佢只係話：，唉，好啦，都知道可以出去 wed 啦。我成即係我自己湊女好辛苦，所以我都想出去 wed。咁於是乎佢好開心咯，見到佢。但係當其時唔代表佢知道個女死咗。 係啊，所以我成日都唔信嗰啲咁嘅八卦雜誌咧，成日影到話咩邱淑貞咩唔知點樣帶住一家四口咁樣去，又話佢哋咩要咩大屋搬細屋啊，冇錢啊，而家咧就好慘啊，即係可能就咁啱嗰下個樣瘦啲啫，咁啊你就做個故仔出嚟啦。 咁啊肯定啊，唔使懷疑，肯定係咁。 咁所以當時咧就佢哋都即係控方就搬咗呢啲證據出嚟啦。 喂，但係呢個上到法庭呢啲證據啊，真係一半半咗。即係頭先我講個故仔都合理嘅喎。如果佢即係佢講出嚟話，我其實有個朋友帶走咗佢，當其時我 suppose 個女好安全，咁我又唔使湊個女，幾鬼開心，所以咪出去 wed 咯。 仲有啊，嗱，佢就話咧發現到阿 Case 咧嗰個。膊頭上面咧就紋身啊，走去就係當晚開完 party 之後咧染啦。咁啊呢一個咧就 呢個咩紋嚟？ 意大利紋嚟嘅。咁啊話説咧， 你熟啦意大利紋。 比較一層啦。佢話咧佢個意思就話咧美呢個咩美麗世界係嘛？ 美好生活 嚇，即係話咧啊，即係個古仔又言之成理㗎啦，就話佢咧。梗係啦，你冇咗個女啦，啊，重獲自由啦，仲唔係美好生活？ 喂，呢件事成件事都係可以好似個檢控嗰邊咁睇，就係話佢殺咗個女，似乎覺得自己釋放咗啦，人生又可以充滿美好啦，所以紋個身又出去 wed 咁樣。但係亦都可以頭先我講嗰樣嘢，佢完全知道佢個女係一個安全嘅環境，而我又唔使湊女，所以覺得好開心。 放心，紀念呢一個 係咪好有同感啊？ 會唔會嘅咧？即係湊女好辛苦。 我唔會紋身，但係咧湊女其實都有壓力嘅。 當然啦， 湊小朋友真係。都有壓力， 即係難得你可以做下節目啊，去參觀下，咪參加下呢個奇幻迷會活動，係咪好 relax 咧？係 啊係啊，真係我嘅彩虹啊！今日。 咁啊，多謝你啦！ 當佢知道嗱，好似咪咩人咁，佢知道佢個女同個仔而家好安全嘅，佢唔擔心嘅時候，佢去咗做第二樣嘢，佢咪好開心咯。所以同阿 Case 係一樣嘅噃。 所以睇你點解釋咯？你要咁樣屈，即係唔係屈？唔知係咪屈啦？即係你要屈一個人就好易嘅。 即係只可以話咧，你就算屈唔屈都好咧，呢個證據唔係好足夠。 咁樣啱喎，艾玲玲。嗱，佢31日後先至報警嘛，可能佢就係擺咗一個佢好信任嘅朋友屋企。係 啦， 係啦。咁 但係後來發覺，咦呢個朋友， 原來 我個女咧 唔見咗， 我咪去報警咯。 係咯， 會唔會係咁咧？ 係咯。 你哋點啊？企咗喺呢個辯方隔離喎。 係啊，我哋不嬲都喺辯方同埋控方之間。 你小心俾人哋掟石仔喎！你知唔知呢單嘢即係輿論壓力好大㗎？即係好多人咧都係 唔係嘅，即係分析還分析啊！我又冇話一定唔係佢，咁但係你都要有個足夠嘅證據先可以話佢。 啊，咁係，我哋而家講，我哋而家講法理啊嘛，係咪？ 係咯，幾時都係啦。 咁嗱，所以咧呢個其實當時嗰個辯方嘅律師咧，就一路都話咧呢個控方咧。就係一個即係佢哋作埋嗰啲係 fantasy 嘅 evidence， 有少少喎， 即係幻想出嚟嘅證據啊，即係一啲都唔實在嘅，即係站不穩腳嘅。好啦，咁啊，辯方講咩咧？大家覺得辯方又站唔站得住腳咧？佢講啲嘢，佢就話咧，其實咧真正嘅死因啊 ，Kelly 嘅真正死因係乜嘢咧？真正嘅死因咧就喺屋企個泳池嗰度浸死嘅。 點解咁講咧？又 仲係意外浸死啊？咁啊，點解咁講啊？就係話佢因為。純粹其實真係亦都係老作出嚟嘅，佢都係譬如揾到啲相就話啊，之前其實咧阿 K 呢咧就試過喺個泳池附近出現㗎，附近咧有一啲唔知咩樓梯喺度，即係佢其實隨時咧都可以係跌入個水池都唔定㗎咁樣，亦都係即係可能係叫做少少堆砌一啲證據出嚟，就話其實當時咧佢根本咧就係浸死嘅。咁然之後咧，就仲要屈埋我唔好用個屈字啦，或者佢指控啦，指控就話咧，係啊 ，Case 個爸爸阿 George 咧，當時咧就建議佢個女咧頂曬嗰個罪名去嘅，就話你都不如你洗定攞油咧，就入去呢個監獄度坐監啦，就為阿 KD 嘅死咧而負責啦咁樣。 喂，咁嗱，一來呢樣嘢真係我都唔明點解佢突然間會將即係我係你個別咧，我嘅辯方律師，咁你就嗌我咧。就即係幫我辯護之餘咧，就但唔係幫我辯護，而家幫我督埋我老豆，咁咧就意圖救我，但係督咗我老豆。咁其實我唔明我點解會揾你做辯方律師。一來，二來咧就係咁，就算真係發生咗 反面㗎啦，肯定就 一就真係發生個小朋友真係跌咗落水意外或者死咗，相信唔係俾人謀殺啦，係嘛？佢講到都係意外咁跌咗落水，跌咗落水咁咪報警咯，冇嘢。點解你會即係要隱瞞咧？ 嗱，你講得啱，所以控方律師有一句好正嘅，佢話咧冇人咧會蠢到另一個意外咧變成一個謀殺嘅。 係咯。 嗱，我諗起 新蒲崗嗰個啊棄嬰案， 嗯， 即係如果真係喂我話齋焗死啊， 嗯， 咁咪焗死你咪報警咯？點解佢又要會變成一個係好似令人感覺到你係謀殺咧？ 佢當時有一個好難嘅交代，就係即係佢個有一個少少唔同嘅元素咧，就係因為佢嗰我哋香港單咧，就佢唔想俾佢個老公知啊嘛，佢自己本身已經係二奶定三奶啦嘛，即係佢覺得佢咁樣整死咗，即係如果真係呢件事係真嘅話，佢咁樣令到 B B 死咗嘅話，佢會令到佢嗰個丈夫更加嬲佢，憎佢就離開佢啊嘛。咁佢有少少想隱瞞嗰個意圖，即係咪咁唔知，但係有個意圖。但喺呢一單裏邊，如果佢嘅外公啊係有平時咁錫個孫女嘅，咁做乜要因為個孫女意外嘅死亡而屈個女去坐監？不如你死定8月15日咁都講得出，冇可能。 咁樣就覺得好唔通啦，即係因為你爸爸定冇理由保護個女，甚至乎可能明知個女殺自己頂佢都唔頂啦，係咪先？ 就算唔頂你，或者諗第三個方法去即係去掩飾咗佢就有可能啫。但係點解會嗌個女？ 嗱，所以唔係佢，所以呢個辯方咧，佢執藥咧會執全套嘅。咁佢就執多味藥出嚟咧，就話咧，其實因為你呢個老豆咧細細個就已經咧成日性侵犯個女噶啦。 係呢個仲搞笑喎，真係 性侵犯個女噶啦。個哥阿哥都係佢，仲有個仔嘅。阿哥咧都性侵犯個女噶。呢個啊 case 咧，根本由細到大咧都係受盡性虐待嘅。 我真係第一次聽咧，你幫嗰個即係辯護嘅人咧，就即係你幫為咗幫佢而指控埋佢老豆。 擺埋老豆上台， 係咯，咁搞法即係冚家都唔得閒， 成家都俾， 或者佢個女，或者呢一個係佢女諗出嚟嘅，同個律師講嘅咧，不如你屈我老頭咧，可能咧，可能咧可以令我甩身咧，可能佢 咁我真係唔知邊個嘅提議，咁但係就算係咁啊，即係呢樣嘢有冇直接嘅關聯咧？即係就算佢真係細個時虐，即係性侵犯過佢個女，即係當係真的話，當然佢老豆即時否認咗啦嚇，咁但係就算係真的話，咁同佢今次呢個孫女嘅死有咩關係咧？即係因為個孫，即係佢意思係咪話嗰個外公就意外地整死咗個孫女，但係就揾佢個女嚟去 頂罪。唔係，佢想證明佢老豆一直都係對佢唔好嘅，唔好嘅， 然後就令到阿 Casey 心理上其實有一種創傷，咁就令到阿 Casey 就有呢種可能。或者整即虐待 個女， 係啦， 又唔係喎嗱，其實佢咧就係企圖令佢當事人甩身嘅， 係咯， 即係個女係即係佢要令到 case 咧係即係免責 冇事㗎嘛，係咯， 令到佢冇罪啊嘛，所以佢就要將所有罪名咧推去佢爸爸身上， 嗯， 即係樣樣都係。 所以查實唔好話即係以為即係香港啊大陸啲律師好流啦嚇，其實美國都可以好流啊， 即係好難相信咯呢個仲咁嗱，仲有就一樣嘢咧，就係佢阿爸阿媽咧，即係 George 同埋 Cindy 咧。其實咧就好離奇地，你梗係會以為咧，喂，你即係自己個女咁衰嚇，俾人哋話又即係個個都懷疑佢係即係殺咗佢個孫噶嘛，佢哋可能都會有懷疑啊嘛。 嗯。 但係咧，佢哋係一直都好保護佢嘅。咁啊，包括 正常喎，其實真係。 包括咧喺庭上咧有個證據咧就好奇好離奇嘅。 嗯。 咁咪話揾到佢個電腦入邊咧就話揾哥羅方嘅。 哥羅方啊嗰啲。 咁其實咧。控方已經揾曬證據咧，就根本呢個哥羅方揾哥羅方咧，一定係阿 Casey 做嘅，因為咧但係咧佢個阿媽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其實係 佢自己 search 嘅， 係我揾嘅， 佢用嗰部電腦上去做呢個搜尋。 即係咁戲劇性，唔係話俾我聽佢阿媽其實係唔識用電腦噶嘛？最後發現係嘛？ 唔係，阿控方咧就話揾到啊佢阿媽咧，基本上嗰陣時咧應該係翻緊工嘅，而且僱主證明佢翻緊工，但係佢堅持自己冇嗰日咧就早走即係吞撲，早咗翻屋企，死都話咧係自己揾嘅。 誒唔係，佢可以 hack 入阿 Casey 部電腦揾咪得咯。 啊有 哇咁複雜，佢阿媽黑客嚟喎。佢阿媽外表咁 多嘢，知道佢 IP address。 一個普通師奶咁好似，但係原來佢係一個黑客嚟喎。 咁所以當佢個女係即係千夫所指嘅時候咧，即係佢兩老咧就反而係。 其實嗰個辯方律師講緊咩咧？一時又話佢老豆陷害佢個女，嗌佢個女認咗佢；一時又話佢阿媽好鬼錫佢個女，究竟想點啊？而家究竟係即係究竟佢個女係無辜啊，定係即係係點咧？即係我唔知佢想講咩。 好分裂啊！呢件事 好分裂喎嚇，真係精神分裂喎！聽到咁，但係我好肯定到今時今刻咧，嗰個證據都仲係仍然不足， 好薄弱， 完全係冇足夠嘅證據話係佢做嘅，除非佢自己走出去認嘅啫。 嚇咁嗱，所以嗱凡係喺呢啲咁嘅案咧，即係咁靠環境證供啦。其實有一樣嘢又好重要嘅，就係你依一個被告咧，你點樣表現自己啊嘛。咁嗱，其實喺庭上面咧，你就可以看到其實一方面咧 ，K D 有時佢就表現到咧，即係佢好傷心啊，為咗佢女兒死。 都頭先咁啊， 包括咧就控方就即係都幾 幾絕啊，就出咗一啲嗰啲叫做電腦模擬片段，就模擬咧阿 Kitty 係點樣俾野狗擔走嗰啲骸骨啦，或者佢當時究竟係點樣俾人用牛皮膠紙封住個嘴啊，即係有咁殘酷得咁殘酷，咁咧令到佢阿 Casey 咧個庭上面咧，佢都一度落淚嘅，即係表現到佢即係作為一個阿媽咧嗰種 心 傷感， 係咯， 心痛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就衰啦，佢俾人睇到咧，即係人哋咧即係。不如我哋睇咗個片翻嚟講，我哋出第二段片先，大家睇一睇先。 You mean you can look inside the head without opening it? Yeah. Well, you have to show me how to do that. There's a little hole right in the bottom. I'm sorry? Isn't there a little hole right in the bottom? I'm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I'm sorry, I'll withdraw the question. Now, are you aware of any... 如果你係陪審員咧，咁你見到呢一個嚇被指殺咗自己嘅女嘅呢個被告，講緊自己嘅女嘅人頭骨嘅時候，展現咗喺呢一個法庭之上嘅時候，竟然可以咁樣即係偷笑一下嘅，你會點諗咧？ 佢好似因為嗰個人講錯啲嘢，佢先笑啫喎，佢唔係因為 咁係啫，但係咁當時，但係嗰個係你個女嘅人頭骨，你根本上已經一定係即係。好難受啊！你冇理由笑得出咯。 但係唔可能因為佢即係因為某啲人失言講錯咗一句嘢，令佢笑嘅一個自然反應，你會覺得呢樣嘢就係佢冇同情心。咁同埋頭先你咪講咗個控方就整咗兩條模擬片段咧，又話啲狗啊，即係擔走佢個女啲鞋骨，又話有人即係用嗰個牛皮膠紙封住個女嗰時有幾殘忍啊嘛。點解控方會整呢兩條片嘅呢？咁你咪證實佢係好有母親嘅愛咯，對個女佢仲會喊啊嘛。點解會控方整唔係辯方整？ 咁佢另一方面，佢又想陪審員咧感受一下咧，哇！你諗下幾衰啊呢個阿媽，哇！你令 即係個控方其實係黐咗線啊！即係你咁樣咪只會表現到嗰、那個即係嗰個被告係好有人性嘅，佢仲會喊喎， 仲有母性喺度。 咁可能佢諗唔到呢個後果。 即係佢諗到佢會唔會喊啊？ 佢最初就應該諗住係將嗰個殘酷嘅程度，即係展現出嚟， 係加大佢啦。 哇！呢單案真係極度無厘頭嘅，同呢個即係 O.J. Simpson 差唔多，即係亂嚟，大家都喺度 荒謬㗎。係 有少少荒謬，即係嗰個控方做嘅其實應該辯方做，個辯方做嘅其實應該控方做。係 啦，又調轉錯。 即係例如指控埋佢老豆啊，係咪先？點解個辯方會指控埋佢老豆，而個控方又會即係幫咗佢個女咧？究竟我哋咪聽錯咗咧？搞咩咧？ 仲有啊，佢有個就係嗰個30嗰張相啦，不過就因為太殘忍啦，我唔想show出嚟啦。即係見到佢嗰個控方嘅律師咧，佢將佢嗰個女嗰個頭骨咧就30嗰張相就show咗喺嗰個法庭嗰度咧。佢後屘咧仲咧開埋佢嗰個頭蓋骨咧個上鉸咁樣開出嚟啊。咁啊有冇30嗰張相？係啦，呢張 係 啦，得唔該曬。咁其實咧，究竟即係需唔需要開呢一個或者解剖嘅時候，需唔需要開呢個頭蓋骨咧？其實咧，佢哋都拗咗一餐嘅。咁我都問過阿法醫咧，其實咧，法醫就話基本上你解剖任何嘅屍骸嘅時候咧，你都要開頭蓋骨嘅，佢又唔覺得有咩特別。但係如果你停到咧，你咁樣咧，即係將我哇，你好殘忍，即係嗰個係阿 Kitty 嘅頭。你咁樣即係開咗個頭出嚟， 即係特登好似喺度做重演一次，你想知阿 Casey 有咩反應 咁樣 嚇，想展現一下個頭蓋骨裡面。咁因為其實控辯方都話，咁你開嚟做乜咧？其實入邊都冇腦都冇，咩組織都冇啊嘛，你唔使做呢個。 其實我覺得都係嗰樣嘢啦，你只會令到阿 Casey 有機會展現佢嘅母愛咯，因為佢自然嘅反應係喊，或者佢驚到喊，或者諗起當時嘅情況喊，又或者佢諗起佢個女受咁嘅苦而喊，咩都好，佢都係喊，你分唔到嘅喎。咁佢喊究竟係即係對佢有利定冇利咧？好明顯係有利嘅喎，大家會覺得即係哎呀，佢都仲會喊，佢都仲係有人性嘅，分分鐘唔係佢做，點解控方會做啲咁嘅嘢嘅咧？但係， 總之揾你做狂修騰啦。 但係與此同時，個辯方又會反對佢做啲咁嘅嘢喎，真係好奇怪，我真係唔知搞。 解釋唔到咪好唔合邏輯啊！但嗱，頭先我哋成集咧都講完之後，你都發覺其實控方有好多失誤嘅地方啦。首先佢自己嗰啲 point 已經唔夠強啦，即係 可能佢真係冇咩實據咯，冇咩實據。 籌碼唔係好夠，咁咧又要搞煽情，搞煽情得嚟咧，即係可能就反而幫到。 搞錯曬， 有少少搞錯 咗。位錯曬， 即係 TVB 劇咁而家。 係啦，咁你又話即係驗嗰個電腦打咗幾多次哥羅方，又話由84次又變成得翻一次，咁啊好古怪咯！你嗰啲證據，咁會唔會即係種種嘅失誤咧？其實最後咧，即係令到咧，即係本來你坊間輿論咧，大家一致認為呢個 case 係死硬噶啦，你都證據確鑿，但係最後咧，即係有個即係幾戲劇性嗰個嘅即係收場嘅。咁我哋不如聽一聽咧，其實當時咧係點樣判咧呢一單案嚇？咁啊，睇下呢一個即係庭上判罪嗰條片，睇一睇先，唔該。 The charge of first-degree murder, verdict as to count one.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not guilty, so say we all, dated at Orlando, Orange County, Florida, on this 5th day of July, 2011, signed for person. As to the charge of aggravated child abuse, verdict as to count two.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not guilty. So say we all, dated at Orlando, Orange County, Florida, this 5th day of July, 2011, signed for person. As to the charge of aggravated manslaughter of a child, verdict as to count three.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not guilty. So say we all, dated at Orlando, Orange County, Florida, this 5th day of July, 2011, signed for person. 其實啲畫面成日諗起，令我諗起就係嗰啲咧放榜咧，攞到啲成績單咧，嗰種即係話嗰種忐忑啊！ 但係我覺得有啲好似夾硬逼啲眼淚咁樣樣。 但係佢話佢冇罪喎，梗係開心啦，開心又會喊， 開 心又會喊喎。 嗰時阿辛普森嘅電影哇，即係～ 佢又好戲啊！ 真 係 諗唔到 演員 自己都諗，唔係我諗佢自己諗唔到啊，諗唔到會冇事啊。 喂，但我又覺得嗱，頭先我哋討論咗咁耐，我又覺得佢即係佢判佢冇罪係正常，因為問題係你要有證據先證實到，即係唔係你靠估啊，即係覺得係佢啊嘛，即係我都覺得係佢，但係你真係冇證據喎。 都解釋一下啦，頭先所講咧就係話包括一級謀殺啦，嚴重嘅誤殺啦，同埋甚至乎啊疏忽照顧兒童啊，全部咧都係。都是判佢冇罪的。 其實都很正常，因為其實你都看不到有疏忽照顧的跡象在呢單嘢，因為你不知道究竟點解會導致咁樣。 根本連係咪佢 個責任係咪喺佢度都唔知啊嘛，即係同埋根本佢嗰個小朋友死的時候是不是在佢身邊嘅咧？ 可能佢真的俾人湊。 佢只可以話佢一定是講大話，佢將佢即係知嘅事實佢冇講到出嚟。究竟個小朋友去咗邊？佢點樣死嘅？佢冇講。 所以佢唯一成立咧就係比假口供，有四項比假口供全部成立。咁但係又點啦？佢都已經 即係每項都判一年㗎嚇。 當時都坐咗三年啦。 咁但係因為呢單係咯，單案審嘅時候審幾年，即係話 過咗兩個禮拜到就放佢出嚟啦。 咁但係咁佢本身都因為呢單案都坐咗幾年㗎嘛，即係審訊期間都係坐咗嘅。 都受咗咯，係咯。但係同埋之後咧，呢個美國警方咧都要佢賠好多錢嘅，因為佢即係話佢咧，我諗都唔想即係點樣都揦翻扎沙。即係話你當時累到我哋咁多人力物力嘥咗，你如果早響嘅。早啲失蹤咗之後，早啲報嘅，咁我哋就唔使咁樣嘥咁多人力物力幫你去揾女又剩啦咁樣。 哇！喺呢單 case 裏邊，我覺得即係 搞到破咗產。 即係美國警方都幾搞笑嘅真係，即係你可以告佢浪費警方人力咁得。 同埋後屘咧就成立咗呢個一叫 Kaylee 嘅 law， 即係佢個女 Kaylee 個女嘅名啦嘅法一個新嘅法律，就話咧嗰啲媽父母啦，即係如果你個小朋友失蹤咧，你要喺24小時裏面，你一定要報失蹤。你不報咧就係犯法啦。 咁好正常，其實都會報啦。所以頭先我估嗰個可能性係咪有咧？即係其實佢真係交咗俾另一個朋友，即係佢可能真係交託咗俾一啲即係佢識嘅男朋友或者之類嗰啲咁嘅人咧。佢諗住嗰個人就幫佢照顧咗，佢自己走出去 free。咁但係因為嗰個人咧就唔知係特登啊定係意外就整死咗佢個女。咁已經係喺佢知道之後嘅，即係佢同個女即係交託咗俾個朋友之後一段時間啦，所以佢後來先至走去報警。其實真係未必係佢去即係親手去殺死個女，或者意外令到個女死咗。 係咁啊！其實十個媽咪有九個都一定係即係錫自己仔女咧，即係剩翻一成可能係即係精神。 你好難落得到手嘅， 或者係真係啦，即係心理唔平衡嗰啲先會啫。 除非黐咗線啦嚇。 咁我哋側邊呢個梗係嗰十個裡面嗰九個啦，所以我又問一下呢個慈母啦，阿慈母你點樣睇？即係你有啲咩即係少少啲症狀，你會睇到其實阿 Casey 真係都係好錫佢個女嘅，即係唔就算真係佢做啊， 係啦，就係 佢都其實佢唔想嘅啦， 係啦，就算 Casey 做，我會覺得其實你咪有個膠子女後面咧，咪有個 心 貼紙嘅，即係可能佢做完之後，佢仲覺得我俾翻個心貼紙你啊，即係代表啊 ，I love you， 即係我仲中意你㗎。但可能以外地咁，你 走咗 啦，咁樣樣咯。係啊。 仲有咧，仲有嗱，我當時見到嗰個屍體咧，大家即係千山萬水咁揾啦，揾極都揾唔到，其實就喺佢屋企附近。 係啦， 冇幾遠嘅。咁呢樣嘢你覺得又點咧？ 我又覺得呢一點咧，就係可能佢都要棄屍。咁佢都想係棄喺即自己個範圍附近啦，即係好似即係可以心靈上好似同自己 即係拉近啲咁樣樣， 即係仲係個女喺附近咁樣嘅心。 因為如果唔係，佢應該即係有咁遠掉咁遠，等冇人知，冇人揾到佢呢個罪 證。即係我哋之前好多奇案啲都話，都唔知車咗去邊度，然後先抌落海啊，又山荒山野嶺抌噶嘛。但係真係唔會抌喺屋企附近森林噶嘛。即係可能佢真係對個女都係仲有一份即係愛喺度咯，我覺得。 可能當時咧，啲陪審員裏面會唔會都有啲係即係做人哋父母啦？其實佢男女個比例都差唔多嘅。咁但係咧，其實你如果話睇翻嗰個坊間嗰個嘅調查咧，其實即係大部分人咧都覺得佢係有罪嘅。但係即係有罪唔代表我可以判到你有罪啊！嚇，即係我個心裏面，我用我良心嚟判嚟衡量嘅時候，我就覺得你有罪啦。但係喺法理上，我實在唔夠證據啊嘛。咁而且咧，多數覺得佢誒絕對係有做有殺女嘅咧，就係多數都係女人嚟嘅咁樣，即係都係即係佢哋係都好多好激憤啦，即係甚至乎咧。即係冇你頭先咁叫嘅比較體諒啲，同埋即係有啲同情佢嘅一個位。但係好多陪審員咧，即係做完呢單 case 之後咧，即係俾人咧當過街老鼠。即係試過有個女人咧，就係直情咧，佢唔敢翻工啊！之後翻到公司咧，冇人同佢傾偈啊，即係俾人排擠啊！即係覺得你點，你有乜可能會咁樣判啊？咁樣 仲辭咗工，好似仲要搬走添啊！ 係啊，嗱，仲有一樣嘢，一條片一定要睇嘅。就作為頭先嗱，我話佢屋企人咧就嗰個佢個爸爸媽媽咧就好即係好支持佢，即係雖然佢殺咗個孫啦，覺得有機會，但係佢哋覺得係佢實在係一個問題少女啦。但係咧佢嗰個阿爺係嘛，即係阿 Case 嗰個阿爺咧，佢咧就好嬲啊！即係對於佢個女咧，即係佢首先認同佢個女真係有做啦，同埋個反應咧好激烈嘅。我哋睇埋呢段片先，第四段睇一睇先。 For the Ninth Judicial Circuit in and for Orange County, Florida. State of Florida versus Casey Marie Anthony.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not guilty. So say we all stated that it was Orange County. Not guilty! God damn! Hold on, what else is there? As to the charge of aggravated child abuse, verdict as to count two. She got all murder! If you give this one. What is this one? Not what? Guilty! You goddamn kidding me! That goddamn bitch go gun! That goddamn bitch! What'd she do for a goddamn O.J. Simpson's horseshoe? Goddamn!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not guilty. What? Not guilty! Oh my god, I give up. What kind of goddamn country we fucking live in? Goddamn day the baby come up missing! And they found it. And they didn't do a goddamn thing with it! Which one was fucking Casey? Which cop? Y'all some dumb motherfuckers in Florida! You let a goddamn bitch walk free who killed her goddamn baby! Wow, this is really... 好激動喎！ 好嬲啊！嗬，即係青筋暴現啊！嚇，即係都接受唔到啊！即係所以咧，其實好，我諗可能真係美國人有好多即係當時咧嗰個心態同佢差唔多，即係覺得真係你有冇可能咁樣判啊？咁樣 即係嗱，有冇可能咁樣判？即係實在真係嗰個證據係唔夠啊嘛！即係無論佢係即係刻意掩飾又好，或者係意外地掩飾咗嗰啲證據都好啦，即係加加埋埋啲證據係唔夠嘅。頭先大家都聽過啦，嚇根本就唔足以控告一個人謀殺噶嘛！即係你唔可以求其將一個人話，我覺得你係咁啊係噶嘛，係咪先？咁實在個證據唔夠。咁但係我反而有啲好奇咧，就係呢位女仔啊，即係佢都廿零歲啫嘛 ，Casey。佢點樣繼續喺美國社會生存落去呢？真係，即係個個 你諗下 嗰個陪審員啊，即係判佢冇罪都俾人即係排擠啊，即係喊打喊殺，即係要供咗錢埋，要搬走埋啦。咁佢咧，佢唔可以整容去美韓國走一轉咧，真係係人都認得佢喎，真係。係 啊，同埋佢樣子都幾容易認啊嘛。 同埋佢又唔好似 O.J. Simpson 咁，好似佢本身好有錢啊嘛，即係咁我都可以即係有個辦法啦，匿埋喺遊艇又好，匿埋喺個荒島都得啦。佢又唔係有錢人，咁請問佢跟住落嚟嘅生活佢點樣繼續？ 咁冇嘅，可能佢又可以啊，即係將自己嘅故事。咁樣去寫書啊，賣自己的故事啊，或者作翻本書話，其實好似阿 O.J. Simpson 咁樣，I did it 咁樣，係我做嘅咁樣，即係嗰啲咧嚇，咁啊， 即係其實都幾慘嘅。諗下嗱，如果呢單嘢唔係佢做的話，即係我當唔係佢做的話，咁佢因為呢個審訊，因為俾全世界公審咗，當咗係佢做，跟住又判你冇罪，咁你就唔使坐監。但係出翻嚟呢個社會之後咧，係人都當你有罪，行去邊都死㗎啦。 咁跟住咧， 你又冇嘢可以做啦，冇工敢請你啦，冇人會敢要你啦，冇人敢娶你啦，嚇，冇人敢溝你啦，嚇。咁跟住你就要去出書，出書又俾人鬧喎嚇。你用呢個故事嚟出書，你咁撲街嘅咁，即係又俾人鬧。咁其實一世都係咁嘅喎，真係係咪咧？ 攞中援咯。 攞綜援又俾人鬧喎，你啲咁嘅廢柴，廿零歲已經唔去做嘢，又殺咗個女之後，你攞綜援又俾人鬧，其實佢都一世嘅喎，真係，我懷疑佢究竟係點樣繼續生存落去咧，真係。 咁嗱，如果你話即係佢係唔小心即係殺咗佢嘅即係女嘅話咧，其實嗱，我哋都問過法醫啦，根本你嗰啲小朋友咧，即係好多時佢哋即係其實。死亡之後咧，你話真係判斷個死因係咪即係他殺咧？其實都未必咁易。 係。 咁何況你真係本身你自己真係誤殺嘅話，你即係光明磊落啦。 嗯。 係嘛？即係可能都係，而且好多就算你譬如真係因為疏忽照顧而令到佢跌死或者點樣都好，基本上咧就係判得好輕嘅，即係殺嬰罪咧。 啲飲奶可能數風數唔好咁啊。 但係即係 監都唔使坐 一啲。反而嗰個即係判決係當時嗰個人係唔會諗嘅，即係譬如好似阿 case 咁，就算佢真係意外令到嗰 B B 女死咗，甚至佢唔知道突然間第二日瞓醒之後發覺 B B 女已經死咗咁樣都好多時呢啲 case 啊嘛。其實但係嗰個內疚感係好強，你會內疚到完全唔識點做嘅，即係你會如果你身邊唔係有人喺度話你報警啦咁咧，你分分鐘唔知道應該點樣做，你好驚話俾人聽我整死咗 B B 咧，你會覺得係接受唔到嘅呢件事，又你係佢媽嚟噶嘛，你會俾人鬧啊，你會而且你自己亦都好內疚啊嘛，其實唔係咁容易會知道點樣做，可能佢真係身邊冇人喺度咧，就冇人嗌佢去即係去報警，去做正確嘅方法，就可能佢真係諗住一走了之啊，唔知點樣咯，即係會諗點樣處理個屍體啊，會咁嘅。 嗯。咁啊，點啊 ，Maria 咩想引述啊？王 Sir 金句做結尾係嘛？ 係啊， 佢好多金句喎，咩金句？ 阿王 Sir 就話：唔處理屍體咧，其實死因未必對個兇手不利，而大部分死因都係對兇手有利，所以 case 做得啱啊！唔處理，唔肢解佢，就咁擺喺一個地方，咁根本就入唔到去罪。 嗯， 係啊，原來王 Sir 勁啊你！ Maria 真係咧，除咗一個好媽媽咧，仲有一個好嘅即係冬草 迷 冬粉嚟㗎，真係有 drop looks 嘅你睇佢真係。 我今朝專登睇翻上個禮拜五嗰個要俾錢嗰一段。 記唔記得佢第三 part 第五分半鐘嗰時講咗句乜嘢？ 我真係話俾你聽。 哇！如果個個觀眾好似 Maria 咁認真咧， 我就驚啦，真係。唉，有隨時俾人捉翻我錯處啊！ 唔係啦，我都錯處啦，可能。 亂噏嘅你原來。 係啦，我哋要寫背過書㗎啦，咁樣。好啦，今日唔該曬啊，多謝阿 Maria 做我哋嘅即係。處女下海做我哋嘉賓， 下次 有機會再上嚟玩啦，好唔好啊？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收睇，我哋星期五晚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聽嘅另類節目。逢星期三、晚上11:00至10: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